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80集。在哪儿都可以发光的男人。周岁月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夹着烟的时候特别好看。爹现有一次拍了张他手指夹烟的照片，楼凤看见了连声嚷嚷。 我的天，这不良少年是谁啊？ 光看那照片还真挺不良的，但是禁不住这手又长又直又耐看，楼凤从此彻底沦为周思月的脑残粉。 我要把这张照片放在班级群里，我看谁还敢说你周师兄是猥琐男。 丁信连忙拉住他， 别，我是偷拍的，被他知道了少不了一顿打。 后来被发现的时候，有关周思月的照片丁宪已经存了一手机相册，包括各种局部的特写，拍的最多的就是他的手。那个晚上，周思月一个人坐在床上，把他的相册从第一张翻到最后一张，每一张都和他有关。他也因此断定丁宪是真的很喜欢他的手，所以以至于后来几次两人吵架，他都故意用手去勾引他。那会儿小姑娘睡得沉，周思月靠在床头拍了张她的睡相。丁宪对那张照片极其不满意，几次要抢周思月的手机删除，结果周思月就举着手机好笑地看着他蹦来蹦去，连个边都够不着。当他气馁的时候，周思月就笑着低下头去亲他，亲的小姑娘什么都忘了，这招简直屡试不爽。晚上一顿饭差点吃成了相亲宴，楼凤在勾搭元放，老曹在勾搭班家鱼。班家鱼是个冷美人，全程没搭理老曹，除了周思月跟丁宪说话时偶尔笑笑，其余时间都埋头认真地吃着自己碗里的饭。老曹偏偏就吃这套，吃完饭他跟丁宪要班家鱼的手机号码，丁宪知道班家鱼在上海有个男朋友，就没给，让老曹自己去要。结果班家鱼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， 师兄，我有男朋友了。 老曹的心彻底碎了，在寝室闭关了三天才算彻底活过来。不过之后每次看见丁宪都要念叨一回， 你把我的心勾走了，你赔啊你赔， 把周思月烦得不行，一脚踹过去。 我赔你？ 老曹不敢撒娇了，自己提上行李回家。寒假就这么开始了。周思月坐第二天的飞机去广东，丁宪在地下室里抱着他死活不肯撒手，两人亲了又亲，亲了又亲。简单的夹克棉袄、运动裤、板鞋，一如当初干净的模样。他身上斜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靠在地下室的墙上哄他。 还亲吗？ 哪有这样问的？ 周思月双手抄在兜里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的小姑娘。丁宪又勾着她的脖子凑上去， 再亲一会儿。 周思月姿势没变，插着兜，顺从地弯下腰去亲她。伴着地下室的阴风，周思月一只手罩住她的后脑勺，一只手撑着墙，把他压在墙上又亲了会儿，两人亲得气喘吁吁。周思月停下来看着他，眼神又变了，哑着嗓子道， 不行，真的走了。 你带我走吧。 周思月笑了笑，低头看他，在他发顶亲了下。 不行，你妈会生气的。 不管她， 她是你妈，听话，在家别跟你妈吵架，主要是吵不赢还得哭，我人在广东哄都哄不了你。 周思月索性直接禁止他挑衅他妈。两人在地下室分别，丁宪没有送他上飞机，周思月也没让他去，而是直接打车把他送回燕三胡同，自己才去了机场。下车的时候，丁宪想再亲一个，但周思月这人私底下怎么混都行， 偏偏在公共场合是做不来这种事儿的，典型的闷骚。燕三胡同的老梧桐树依旧挺立在胡同口，像站岗的哨兵在夹道欢迎丁宪回家。寒假的时候，叶婉贤帮丁宪找了个家教的活，对方是单位一位领导的孩子，今年高二，数学不好，虽然学习挺努力刻苦的，但成绩偏偏上不去。人家知道老丁家大闺女今年考上了清华，一放寒假就提着东西到家里来，想让他帮忙给孩子补习补习。对方是领导，能用你是看得上你，叶婉贤怎么可能把这么一桩生意往外推呢？丁宪刚回家，气儿还没喘匀就被拎去当家教了。好在这男孩听话也刻苦，是真的想考上个好大学。丁宪教起来不费劲儿，稍稍点拨下长进还挺大的。起初男孩还有点不服丁宪，后来丁宪的点拨彻底折服了他，男孩佩服得五体投地。 丁老师，这种是奥赛的解法吧？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好聪明啊。你参加过奥赛吗？ 没有，也是别人教我的。 谁啊，你给我讲的这几个方法都是最简便的奥赛求法，老师说这是用来刷题的，不过怕我们基础不扎实就没往深了讲。 周思月以前刷题的时候会把一些简单题的简单解法教给他，也是为了让他省时间。这些都是杨维涛在课上不会讲的，他怕学生基本功不扎实，掌握不了用法，反而解错丢分。这个男孩是他岁月里的秘密，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。 他呀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奥赛拿过一等奖，进过北京队，也拿过无数奖。被命运击垮时，却依旧带着梦想前行。有温润眉眼，固执臂弯，也曾是个少年，而今是个心怀大义，拥有岁月柔情，在哪儿都可以发光的男人。 那男生对丁宪口中的这位数学大神尤为好奇，因为从小到大他印象中的大神都是戴着副厚重的眼镜，表情呆板的书呆子，怎么会有他说的这么开朗阳光的人呢？每回讲完题，他都要缠着丁宪讲讲这位数学大神的事迹。丁宪说起周思月也是滔滔不绝，记忆中他的每个样子他都记得很清楚。讲他上课时爱看些千奇百怪的书，讲他一有空就去球场打球，讲他课间爱翘着二郎腿坐在位子上跟男生闲扯，讲那些借着问问题跟他搭讪的女生，讲他大多时候深明大义待人宽容，但刻薄时也曾把他气哭。男生听得入神，听着听着还能咯咯笑起来。丁宪低头看他，竟不知道他在笑些什么。丁宪问他在笑什么，男生笃定地说： 你喜欢他吧？ 丁宪愣了一会儿，扑哧一笑，莫名骄傲。 喜欢他的人多了。 真有这么完美的人啊？要不下次你带我见见？ 丁宪没理他，拿了张卷子给他做。 见什么见？写你的题。 男生低头看看空白的卷子，惆怅地叹了口气，低头乖乖写题。丁宪却慢慢敛了笑，拿起手机转身出去了。他贴着门低头翻着手机短信和通话记录，除了他抵达广东那天晚上下了飞机后的一条短信我到了外，就再也没有别的短信了。 那么忙吗？都没时间给我发条短信。 丁宪气馁地盯着手机的第一条短信， 我到了， 这三个字都要被他看出洞来了，也不见有新消息发进来。他咬唇憋着一股劲儿，对着键盘啪啪啪按下一串。 你到哪儿去了？ 手慢慢停下来。丁宪拧眉， 你最近在忙什么？ 他本来想这么发，可又觉得语气太缓和，删掉重打。 这么久不联系我， 你是要分手吗？ 这么说又觉得太无理取闹了。他刚要删， 要不要吃点水果呀？谢谢。 女主人端着果盘如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，吓得丁宪手一抖，再低头一看，短信已经发出去了。 已发送。 丁宪看着这三个字欲哭无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